好，那我们再教大家一个，就是我们要教大家一个什么，就是腹式呼吸。平时我们更多用的是胸式呼吸，那今天我来教大家怎么去鉴别什么是胸式，什么是腹式呼吸，好吗？